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欢迎我们的嘉宾韩刚老师。 大家下午好，晶晶好。 欢迎韩刚老师啊！一月一次的高帆课，同学们集合了，赶紧登了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直播，非常高大上的内容。今天韩刚老师亲自为我们挑选了美国总统在1月30日美国当地时间发表的上任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 ，In English,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对的，对的。 韩刚老师为什么这次为我们选择了这么新的一个题材？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已经是上任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对吧？那么他一年的时间呢都在美国做了哪些事情呢？大家都是这个众所期盼的。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三月份就会迎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两会。两会期间呢我们就会听到我们的总理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呢可以先看美国的总统做的他们美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到时候呢三月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总理做的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做一个对比。哎，对对对， 原来如此哈！看来今天我们这个时政篇呢，要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的政府工作报告。 没错没错， 这个国情咨文呐、啊，我们不知道同学们了不了解啊？咱们今天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英文叫做 The State of the Union， 它是整个美国政府的一个施政的纲领。每年年初的时候呢，会由现任总统在国会发布啊，主要内容呢就会包括它的一个预算信息 （Budget Message）、国家经济形势报告 （Economic Report）。of the nation， 总统呢还会介绍这一年的一些施政的纲领等等啊。过去呢历届总统所做的国情咨文当中，一般呢都会包括这几项内容。那么这一次啊，特朗普在自己的首次啊任期上发表的国情咨文呢，主要是它的主题就是要 building a safe, strong and proud America。啊，建立一个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演说呢是聚焦了特朗普优先考虑的五个领域：就业、基建、移民、贸易和国家安全。 对的，对的。 就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也就是一年一度啊发布的一个总统的年终成绩单。 对的，对的。 所以这个国情咨文呢，自然也就是引起了全美乃至全球的关注。今天我们的高帆课上给大家就带来一些。这个特朗普的国情咨文的一些开场白的部分， 是的，是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语言到底怎么样。韩老师，您觉得他的语言这次作为演讲来说复杂吗？ 我觉得这个演讲啊，语言并不复杂，但是呢，里边可学的东西却是特别特别多。 好， 对的。 很值得期待啊！ 是的， 在这个开场白当中呢，啊，这个 Trump 提到了过去一年经历的啊，美国人民一起经历的洪水、 对 火灾、飓风、 对 啊，以及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 没错，没错。 他表示说，在可怕的枪击事件之后呢，美国人民团结在了一起，不再以共和党或民主党人的身份自居，而是呢，共同作为人民的代表。 对的，对的。 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呢，呼吁了。所有的人吧，要求同存异啊！说为选择了我们需要我们服务的人民达成应有的团结。 对， 当然了，他还是一直讲到了美国新的时刻啊，美国梦啊等等一些他们美国人的和美国的整体的价值观。 是的。 好，我们呢就一起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啊，国情咨文的节选，我们给大家精选了一些精彩的内容。首先来看看 The State of Union， 这是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对， 国情咨文第一段开场白 ：Less than 1 year has passed since I first stood at this podium in this majestic chamber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我们今天采用的译文呢，是财新网世界说团队呢精心制作的译文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水准的译文之下呢，我们来对比学习一下。已经过去快一年的时间了，自从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啊，在这个庄严的厅堂里代表美国人民发表演讲，关注他们的关切啊，陈述他们的希冀。Less than one year had passed.已经过去一年了 since 自从 I first 我首先 stood at this podium podium 就是大礼堂大厅堂 in this majestic chamber 好我们来看这个点 majestic chamber OK, 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首先要注意的啊就是刚才啊晶晶已经给大家提醒的啊好多同学不太注重语法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since, 它跟着什么时态来关注一下。前面是完成时对吗 嗯 各位看一下。而且呢 since 后边是跟着句子。尤其是语法不太好的同学向特朗普来学语法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晶晶谈的这个 podium, 是讲台啊讲台。我们经常说请某人到台上来啊就是我们说的 welcome to the podium, 请您到前边的主席台就坐这个讲台主席台我们就可以叫Podium, welcome to the podium, 请到台上来。 嗯， 这个台呢不能说 welcome to the stage, 这个 stage 呢就感觉有可能是舞台对吧、 哦、 但是呢我们像大会的讲台呢一般就叫 podium。 嗯， 哎，对对对，这是同样是台、哦、讲台，还有这个舞台，它的选词是不太一样的。 不、嗯，什么场合不一样？ 没错，没错。刚才呢，晶晶也给大家提醒了这个 majestic chamber。哎，首先来看这个 majestic。大家都学过 Your Majesty 我们说皇帝啊或者是皇后啊慈禧太后啊我们会说 Your Majesty 陛下 对对对对。那么它的这个形容词 Majestic 啊就是庄严的威严的意思哎，很庄严很威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城楼也是 Majestic 对不对、 嗯、 哎，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词啊要记住啊庄严的威严的这个概念好这个 chamber 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呢会有一点点陌生我来给你补充一下我们平常在这个企业当中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会啊，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表达叫 chamber of commerce chamber of commerce 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说的商会 哦、 哎，比如说中美商会中欧商会中澳商会中日商会中国和别的国家会成立很多的商会商会的英文叫 Chamber of Commerce 大家记住了没有、 嗯、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商会的商 啊Commerce 啊这个商会 Chamber of Commerce 大家补充一下啊，记下来、 哎， 所以它能够理解为是会吗？会的意思吗？ 它其实它还是从它的字面来讲的啊 ，chamber 本来就是一个房间啊，比如说厅堂房间的概念，那么就是做商业的人都到了这个房子里来了，那么干嘛呢？就是来讨论一些有关商业的事情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就叫商会了。 哦， 哎，对对，其实这个地方它就类似于咱们所说的这个 community。 嗯，社群 哎，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的意思哈 ，majestic、哎、庄严的 chamber 这样的一个厅堂里， 对对， 然后podium 是讲台，注意它跟舞台不一样，舞台上去呢是进行表演的， 对， 唱歌跳舞 ，stage 有聚光灯打着， 对对对， 啊，这个 podium 是上去做一些陈述演讲， 对，有话筒来做演讲的， 对，说话的 speech, 哎，没错， 说话的，好好，我今天呢到了这里来了以后。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我是代表谁谁谁来说话了。 嗯， 这里有一个 speak on behalf of. 嗯，好，我相信呢，咱们有些小伙伴呢，刚刚开始接触翻译啊，会比较机械。比如一听到代表，晶晶，你觉得咱们啊，很多的听众会想到哪个词啊 ？Representative. 对，我们肯定会想到这个动词 represent 或它的名词啊 ，representative， 对不对？但是呢，要记住啊，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代表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动词。它其实比如说代表某人做某事后边的做某事才是动词也就是说前面这个代表呢它应该属于一个附属成分它不是谓语动词的部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用法就是 on behalf of 代表某人做某事 do something on behalf of somebody 代表某人做某事大家一定要给我记下了 哦，好 on behalf of do something on behalf of somebody 对 那这里是 do what 是 speak 那我是代表某人来说， 对，没错， 来说话啊 ，speak on behalf of， 这个短语一定是一起连用的 ，on behalf of， 没错， 好，代表他们来，代表谁 ？of the American people 啊，代表美国人民来发表演讲， 对， 怎么来表达 ？And to address their concerns, their hopes, and their dreams。哎，这里还有几个小排比哈。 哎，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啊，他的这次找的写手啊，应该是水平非常高的。大家看到没？这里边的词都特小，但是让你翻会特别的困难。比如说这地方来了一个 address their concerns。我们平常在做口译的时候呢，会经常遇到说 address somebody's concern， 我们就说啊，就是来解决某人的关切。我们在做口译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啊，解决某人的关切 ，address somebody's concern， 也说你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你的 concern， 我去 address your concern， 就是来解决你的关切。而这个地方呢 ，address their concern， 这个地方的 address， 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呢，他说关注他们的关切，我觉得这地方其实翻成关注在这里并不是特别合理，因为它跟后边是连接的什么，来谈论一下，其实在谈论某事的意思。 嗯， 哎，他应该是在谈论，就来谈一谈人们的关切，谈一谈人们的希望，谈一谈人们的梦想，他是在谈论什么事情的意思。 所以 address 有一个对象感， 哎，对， 就是说我对着大家说一说什么，谈一谈什么， 对， 聊一聊什么， 对。因为通常情况下的 address 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就是解决嘛，但是你看一下啊，如果说解决人们的希望，中文就不通顺了，什么叫解决人们的希望？ 嗯，不搭。 对啊，什么叫解决人们的梦想？ 哎呦，这也不太合适，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做国情咨文的时候呢，他来什么人们的梦想，什么人们的希望，他来什么来谈一谈，人们有哪些梦想，来谈一谈人们有哪些希望、希冀，哎，对不对？ 这样就更加通顺了，所以我们可能理解为是谈一谈他们的关切，哎，concern 所名词关切啊 ，hopes 他们的希冀吧。他们的希望以及 dreams 他们的梦想，你看这些都是好简单的基础的词汇。 对，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啊，就是我们在做口译的时候一个常用的，比如说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我将来谈论一下中国的经济，我们会说 I will address the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y。 大家来看一下啊， address the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y。 address the conference 就是对大会来做演讲，所以呢 address 做动词的时候呢，还表示说向谁谁来做演讲的意思。 address the conference 向大会做演讲，关于什么呢？ on China's economy， 有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演讲。 哦， address 后面接上它的陈述对象， 对， address the conference 是对着 conference 大会来 address， 对， 来做演讲，然后用小介词 on 后面接上对哪方面的事情，关于哪方面的事情来做演讲。 没错，比如我跟晶晶来对各个对咱们听众哈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PK 台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就是 address you on something。 好， 看到没有？ 看到了。好，这个小的那个搭配，请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address somebody on something。对某人说演讲关于哪方面的事情。好，我们就继续往下。 That night， 那个晚上， Our new administration， 我们的新政府， Had already 已经 taken swift action， 采取了非常迅速的行动。那天晚上，他应该指的是哪一天晚上？时间过去了一年了，那就是他们刚刚就任的那个晚上， 对，走马上任的那个晚上，哎， 哎，那个晚上我们 taken swift action 啊，采取迅速的行动。 大家来看啊，这个我们说学英文啊，一定要学最地道的英文。来看一下特朗普啊，当然呢，这个稿子肯定不是他写的啊。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的英文呢，刚才呢跟晶晶也在谈了，特朗普的英文的特点就是 very very long， very very happy。very very bad， 他就特别喜欢用最最简单的表达，但是这个地方呢，你看肯定是有他的背后的，就我们叫 ghost writer， 就他的专门的找的写手来帮他写的啊。里边应该用到了说 take action 啊， take action 可以说采取行动，那么有的时候呢，中文也会翻成说采取措施，采取措施 take action、 嗯、 那么 take swift action， 这个 swift 快速的。哎，除了这个 swift 之外呢，我们在做口笔译的时候呢，还有另一个词叫 prompt， prompt， 晶晶 来，我们一块给大家拼一下。 prompt。 对，哎，大家拼下来了没有？哎 ，prompt， 哎，跟这个 swift 是一样的，都表示快速的、迅速的啊，就是我们迅速采取行动。 所以这个迅速呢，它有同义词替换 ，swift 是非常迅速的。 对对， 大家不能只知道 Taylor Swift 啊， 是的，是的， 还要知道 Swift 它是快速的意思，然后那个 prompt 也是快速的，是 P R O M P T prompt 急速的、快速的。 对，在之前我们上这个PK 台在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过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谈到说采取措施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中国人呢说采取措施第一反应就是 take measures， 但是呢我给大家讲了啊，因为现在老外的演讲当中呢，他很少会说 take measures， 现在基本上我们包括外交部的高翻呢都用了 take steps， 而用 step 来代替大家的 measure。 哦， 哎，对对对， 用 step 这个单词啊，一步步的那些步骤， 对， take steps，我们现在不怎么说 take measures 这样的一个用法了， 但感觉以前好像有段时间 take measures 还 大家一直都在用， 挺流行的啊、 哎、对对对， 就现在大家慢慢的这个用词就转变了， 是是是， 变得有些谨小慎微了， 没错、啊、没错， 就不用大措施，用小步骤 taking steps。 对，语言它是有生命力的，它在不断的变化。 好，这也是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了哈、 啊、没错， 继续往下看 a new tide of optimism，啊，一股新的什么乐观的情绪 ，tide 本来是一种潮流 ，tide，a new tide of optimism， 乐观的情绪 ，was already 已经 sweeping across our land，sweeping 就是席卷 ，across our land， 我们的整个国家。 对，哎，这句话呢，我觉得特别漂亮啊！大家来学那个，刚才那个第一个地方啊 ，a new tide of optimism。哎，就说哎，这个翻得很，这个句子翻得很漂亮的啊，一股乐观的情绪。好，如果大家来翻的话，一股你就没词儿了，哎，对不对？ 对呀、啊，股是什么？ 哎，一股情绪哈、啊，这里面用了一个 a tide of 这样的一股浪潮，对不对？哎，然后边的这个乐观情绪啊，你看中文当中出现了四个字，很多学生啊刚刚开始接触翻译的时候呢，比如说乐观，我会说情绪呢，我用 mood 还是用 emotion？还是用什么词，对不对？大家会特别机械的去堆。其实乐观情绪它就是这种 optimism， 一个抽象名词就够了。 嗯，就是乐观这事儿。 哎，对对对。 optimism。而这个 tide 确实用的非常好。你说这个情绪其实人的情绪就跟那个海浪是一样的。 哎，没错。 潮来潮去，是不是喜怒哀乐都是这样的。 对的对的。 今天高兴明天不高兴。 是的。 就是跟那个潮起潮落一样。所以这个 tide 来形容乐观，形容情绪好合适，好贴切。 对对对、 sweeping across our land， 这也挺形象的。 嗯，大家你看啊，它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席卷了整个国家，如果大家中翻英呢，整个国家，好多同学会怎么说啊 ？The entire country， 或者 the whole country。你看，这个特朗普怎么说的 ？Across our land， 我们的土地。 哎，有没有这种语感的同学们想一想， 有，并且还挺有那种啊家 画面感， 对，还有家国情怀的， 哎，没错没错， 就比 country 好像显得没有那么政治， 哎，是的 啊，你看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土地， 对呀、 啊、哇，一下就把自己弄成自己人了， 对，很接地气嘛，对不对？ 是，你看土地都出来了、 哎、是。 好，接下来看第二段啊，这两段啊，这特朗普几乎是一口气说完的，那 each day since，从那以后的每一天，就是我们走马上任后的一天啊， We have gone forward with a clear vision and a righteous mission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for all Americans、啊、打那天起我们都怀着什么呢，清晰的愿景， Gone forward with a clear vision， 还有什么一个 righteous mission， 哇，这种正义的使命啊，都带着正义的使命，为了谁？为了干嘛呢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让美国再次伟大。为了谁 ？For all Americans， 为了全体美国人民的福祉。 对，这句话我觉得他说的还是非常的漂亮哈。刚才呢，其实晶晶都已经点到了，你像这地方的 go forward with something， 我们除了这个 go forward with， 我们还可以说 press forward with something。Press 就是那个 P-R-E-S-S 啊 Press forward with， 还可以说 move forward with， move M-O-V-E， move forward with something， 都是向前推进某个事情。当然呢还可以说 forge ahead， forge F-O-R-G-E， forge ahead也是勇往直前，不断的往前的意思。咱们经常说砥砺前行，我们的这个砥砺前行，英文很简单，就叫 forge ahead。forge 刚才说的这个 forge， f o r g e， forge ahead， with something， 拿着什么，或者说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不断的前行，对吧？forge ahead。就是用来翻译咱们中文当中的砥砺前行这样的一个表达。 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会翻别的话了已经。 对， 一说砥砺前行，真不知道怎么说。原来就是一个用什么什么向前走，勇往直前，向前走不回头。 没错。 既可以说 go forward with something， 也可以说 press forward。press 就有点那种推动向前的意思。press forward with， 还可以 forge forward with， forge F-O-R-G-E， forge ahead， 对 吧，这些都可以，勇往直前，砥砺前行。 是大家一听到中文呢会吓一跳，比如说还勇往直前，对吧？中国话呢总是特别的抽象，而英文呢它特别的简练，特别的简单。就是在当年温总理啊还这个就任咱们的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呢，他说啊，这个整个政府啊其实正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 退。其实那个不进则退呢，英文也是选用了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 forge， 就是说 either you forge ahead or you will have to fall back， 你要么就 forge ahead 往前推进，往前走，or you will have to fall back， fall 是 F-A-L-L， 往后落，往后倒，你要么是往前走，要么是往后倒， forge ahead or fall back。 你感觉这个语言吧，它是有意象的。 对， 在意象上啊，咱们要去找那个词进行那种中音的互相的匹配。 对， 还不能落实在字面上。勇，你说我要说勇，还要往，还要直，还要前，怎么说呀？就是一股脑往前走。 对，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个特朗普啊，他说啊，我们要有个什么 a clear vision。要一个清晰的愿景啊 ，a clear vision。其实咱们国家有没有 clear vision？ 有，我们习主席啊提出了那么多的目标，对吧？2个100年，对吧？2个100年的目标啊，到建党100年的时候要实现什么目标？到建国100年的时候实现什么目标？这都是一个 clear vision。包括到2020多少年的时候，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到多少年的时候呢，要彻底的解决贫困问题。其实我们政府呢也是有 clear vision， 对， 清晰的愿景的。 对，当然这是咱们政府的主要的职能。 对呀， 是不是？ 京津今年是不是也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呢 ？A clear vision。 有，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对，你是不是想让听众都变成英语的高手，对不对？ 对，当然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获更多的英语知识啊，让自己英语水平是层层的提升。 对， 这就是 clear vision。 没错。好，这后边呢，它是什么 ？A righteous mission， 这个正义的使命，这个选词哈，正义的。大家一般提到正义呢，会想到什么词啊 ？Just， 对吗？Just 那个形容词哈。 J-U-S-T。 对，它做形容词来使用，就是正义的 ，a just mission， 可以。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在今年的应该是在2017年了，应该不是今年，今年已经是2018年了哈，我们还是过着这个阴历哈。那么在2017年的十九大的这个报告当中，谈到了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那么在这个十九大的报告里边呢，他是这么说的 ,We must follow a just cause for common good, 或者说 ,a just cause must be followed for common good。里边说的什么，就说 ,a just cause,cause 就是那个 cause, 事业，就是正义的事业 ,a just cause,一个正义的事业怎么样呢 ？Must be followed， 我们必须要做正义的事业，就是大道之行。它那里面的所谓的大道指的是正义的道路，或正义的事业。Must be followed for common good， 为了大家的共同的好处， 哎，共同的福祉， 哎，所以说天下为公嘛， 哦， 哎 ，common good。就是天下为公，公就是公，共同的福祉。 哎，就共同的福祉啊 ，common good， 这是在这个十九大的报告里边所用到的。那么你可以跟这个做一个对比，对吧 ？A righteous mission， 还有 a just cause， 刚才给大家讲的，对吧？咱们中文当中还有一个叫什么？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对，大家想想该怎么说呢？得道者多助，那当然就是 a just cause enjoys strong support。While an unjust one enjoys little， 哎呀， 很简单， 好妙啊，简直好妙啊！ 哎，还是 a just cause 就正义的事业，对吧 ？A just cause enjoys strong support， 哇，强大的支持， 哎，有强大的支持，有多助就是有强大的人支持你，嗯，对吧？而什么 ？While an unjust one， 而一个不 just 的事业呢？ 哎，对 ，enjoys little， 哎。寡助， 对，就没有多少 support， 小小的支持，只有小小的支持。 大家看到翻译是不是很好玩？ 哎呀，而且很神奇。 哎，对， 看你怎么去运用这两种语言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特朗普来学英文了。 哎呀，真是的 ，a righteous mission， 这里也有高大上的感觉，是吧？你看，这种 righteous， 正义的，嗯，公正的、正义的、公允的这种使命。 对， 好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for all Americans。这应该是每届总统都会说的话啊！ 对， 让我们再次伟大。好像这次特朗普提的这句话提的特别多， 哎，天天在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 还有他经常说什么 "Put America First"， 就美国优先。 哎，他当年这个竞选的时候也有这句口号， 是， 就是让我们的美国再次复兴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好。来，他接下来呢就继续说了哈，开始回顾过去一年了。Over the last year，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we have made incredible progress。我们啊，哎呀，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incredible progress， and achieved extraordinary success。哎呀，也是达成了啊，获取了了不起的，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啊，了不起的进步，了不起的成就。你看，这里都是来形容这种大的成就 ，incredible progress, extraordinary success。啊，感觉成绩挺好的。 对对，其实呢，你看他在这地方啊，用这样的形容词呢，就跟咱们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的一样，比如说什么举世瞩目的，对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哎，这个举世瞩目呢，其实也是咱们中文当中的一种修饰哈，不见得这个成就人家老外都能看到，对吧？中国人反正是能感觉到了，但是中国人形容的时候呢，就会说举世瞩目的。哎，对，那么举世瞩目的呢，我们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对应的形容词呢，经常会选用这个 remarkable。大家会不会写呢？ 啊 ，remarkable， 对，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我们经常这么来搭配。其实除了这个 remarkable 啊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搭配啊，比如说 measurable，measure 就是那个措施，把它变成动词，再把它变成形容词 ，measurable 也是重大的，重大的 measurable，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哎，如果能力强的可以写一下 moment。就是那个时刻 moment， 把它变成形容词 momentous， 重大的，意义非凡的，重大的 momentous success， 也是重大的成就。 哇，有重大的，有这些词可以进行替换， 这都是高端词汇。 高端词汇，尤其这个 momentous， 我们还真的遇得很少。 对 ，momentous， 对 ，remarkable 用的还挺多的。 哎，对对，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在讲到什么科学成就啊，是吧？ 对， 啊，人类的一些取得的一些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医学啊， 是的， 我们可能都会用 remarkable。 对 ，momentous 还真的见得挺少。 对，其实大家如果是看一下这个特朗普的女儿啊，这个伊万卡，她在做演讲的时候呢，就曾经用过这个 momentous。她曾经说过，很多杰出的女性啊，也取得了 momentous success， momentous achievements， 就重大的成就。 嗯， 哎，就选用过这个词，很漂亮。 你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些公众人物学学英语呢？ 对，没错， 他们的这些演讲用词措辞，那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写出来 的。哎，是 的， 是的。 好，接下来啊，继续往下看了。We have faced the challenges we expected， 我们已经直面了 we expected， 我们预料到的那些什么挑战。当然 ，and others we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挑战。反正啊，甭管是预料到的还是没想象到的，我们都面临了。 这个句子呢，就是他说的还是非常的具体哈，这也是中英文的两种差别啊。英文呢，他一定会说的非常的具体，你看说我们预料到的和那些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也就是说没有预料到的，对吧？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些预料到的和没有预料到的那些挑战和困难，对吧？就是说其实人啊，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有的这个困难呢是可以提前就能够知道的，有的是你提前是无法预知的。 对， 那么这地方他选用的词是 expect。 我们在听其他的一些领导人的演讲的时候呢，他们还有另一个词是常用的，就是 anticipate， 也是预计的意思。 对，那个词也是很漂亮的，比如说 we have faced challenges we anticipated。 我们是面临的，是面对的，是我们预料中的。 对对对， 挑战。 其实这个地方他说的啊 ，and others 就说and other challenges， 还有其他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呢 ？We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我们啊是无法预料的，对吧？是无法想，也就是无法预料的啊。有些是可以预料的，有些是不能够预料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这句话用在生活中也还挺常用的， 是很漂亮。 面临挑战，面临什么挑战，可预料的、不可预料的，在生活中也有啊，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对呀。 好 ，We have shared in the heights of victory and the pains of hardship。哇，这里就是一对很强烈的反义词哈，一个是胜利的喜悦，你看 heights of victory， 一个是痛苦的艰辛。 对 ，The pains of hardship， 什么都经历了，喜怒哀乐都有。 对，大家这句话呢，我建议大家背下来，很漂亮。好，来看第一个点啊，他说 ，We have shared in。好，大家经常说我们分享了，大家会怎么说啊 ？Share something， 对吗？ 对，直接就 share 了。 对，但是呢，现在呢，在这个演讲当中，包括你听一下我们的外交部的高帆，他们在说啊，我们要共享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用 share something 之外，更多的时候会选用 share in， 连读就 share in， 连读 share in， 把后边会加一个 in， share in something。大家感觉是不是比这个单独的晒还要更那个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虽然都是一样的意思啊， 有一种共同 share 的感觉。 对 share 更共同了。 对，晶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过，比如说 come in 可以，还说 come on in。 对 come on in。 对，还有说 cut something 减少， cut back something， 还有 cut back on something 减少。cut back on， 罗的词越多感觉越地道。 是，这就是英文当中他给那个动词后面还加上一些小的介词，以后就增加了这个动词的表现力了。 对，我们把它叫做垫小词。 垫小词。 对，把小词垫进去。 垫是垫加的意思哈。 对。 塞进去。 没错。 塞进去一个。sharing， 这里也就是分享的意思。 对。 好，这里呢 height of victory， 这表达也。 很漂亮。就是胜利的那个高度，但是你要从字面来翻很奇怪，我们分享那个胜利的高度，这个胜利的什么指的什么的高度呢？肯定是你的喜悦的那个高度。对，这个要从翻译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要翻真难翻，其实我告诉你，翻特别好翻，英翻汉很好办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上课的时候呢，给大家讲过英翻汉呢有一个 off， 大家看到 off 了没有？ 看到了。 of 前后有讲究，重点关注 of 后边的核心信息，就说我们分享了胜利的填空， 胜利的喜悦呀， 对呀，对吧？你就根本不需要关注这个英文是 height 什么，我们分享了胜利的高度，觉得很奇怪，对吗？ 这些，所以英翻中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点。 说白了，英翻中就是考察你的中文的写作能力。对， 母语的能力。 没错。 这里的 height of victory 字面意思是胜利的高度，其实是我们在品尝和体味了胜利以后的那种喜悦的快乐。 没错。 的高度。然后这个 pains for hardship 就是艰辛， pains 就是痛苦。 对。 这国运跟人一样啊，有高有低嘛。 对呀。 正常。We endured floods and fires and storms， 这些都是三类自然灾害。Endure 是经历了、忍受了啊，历经了什么？洪水、火灾和风暴。去年确实美国这方面的事儿挺多的， 多灾多难。 哎，这就你看 floods and fires and storms。 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他的演讲啊，就是老外的演讲呢，他特别是注重这种押韵，你看这押头韵 floods and fires and storms， 他两个 F 开头的要放在一起，他不能说floods, storms and fires， 他一定要把这个两个 F 的放在一起，他读起来有那种押头韵，看到没有， 是 F， 看 到没有，哎 floods, fires and storms， 对， 我觉得很顺畅，对吧， 是，这也是语言呢，他们这个英文语言在说话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对押韵的一种讲究。 对对对对，押头韵或者是押尾韵都有。 自打古英语时候开始就有这种习俗和传统，一直到现在，而且他们很避免在同一句话当中使用同样的词语，因为这样会不好听。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吗？所以他们还讲究语言表达的美，跟唱歌似的。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下，这个 endure， 这个 endure 它的形容词也是在翻译当中常用的，它的形容词就在后边加去掉 e 啊，加 ing， enduring 什么意思呢？持久的、长期的，比如说持久的和平， 哦， enduring peace， 嗯， 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拥有持久和平的世界啊， build a world of enduring peace。建立一个什么享有长期和平的、持久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词儿吧，给人感觉有点像那种历经考验的啊，持续的。 对，它就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一直持续 enduring， 历经各种考验的。 是的是长期的， 特别坚韧不拔的。 对，如果是你要考这个我们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呢，要注意啊，长期的和平，比如说要建立一个长期和平的世界，你千万不能翻成 long term peace。我们要 build a world of long term peace， 从语义上来讲呢，这种表达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没有人希望我们建立的这个和平是有一个 term。大家知道什么叫 term？ term 就是有一个终结， 对，有一个期限。 嗯， 你再 long， 你再 very very long， 那也是有一个 term， 对吧？ 也是有一个期限的。 对，我们要建立这个世界呢，这个和平让它什么？没有期限，让它一直 enduring， 就 long lasting， 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呢，选词你要选择 long term， 我要给你扣分的。 哦， 你一定要选择，最起码要选择 long lasting。如果你能力更强，就选择 enduring。 哎呀，这翻译做的如履薄冰啊！ 是的， 一个词不慎哈，和平就破坏了。 是的， 看看 是的。 好，继续往下看。But through it all, through it all， 经历啊，这所有的这一切叫历经所有。Through it all, we have seen the beauty of American soul。经历这一切以后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美利坚的是吧的美丽的灵魂，以及 the steel 钢铁 in American's spine 钢铁的脊梁。 这个句子呢，我觉得他这个写的啊，这个写手这个水平太高了啊。首先第一个 through it all， 好，我们来看这个 through 它的特殊的用法，我就不讲大家知道的啊。我们再讲这个，比如说啊，去年啊，比如说 we have been through a lot in the last year， 在过去的一年里 we have been through a lot， 这个表达啊 be through a lot， 这是一个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呢，往往指的是不好的。 对， 记住啊，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比如说 I know you've been through a lot last year，I know you've been through a lot recently， 我知道你最近啊经历了一些事情啊，你看中文潜台词什么呀，经历一些不太顺的事情。You've been through a lot recently， 所以呢 be through a lot 往往指的是不顺的事情， 就有点像扛过来了一些事情。 对，没错没错。你比如说 we must come through this together，你看啊，英文当中有这个表达 we must come through this together， 或者说 we must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这也是原来奥巴马经常喜欢说的 We must come through this together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什么意思啊？我们要共度 难关。 没错，共度难关，大家记下来了没有？ We must come through this together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所以呢，你看，你再想刚才讲的 Be through something， 嗯， 你看这个 through 呢，它很多时候在这种语义下，它都指的是不好的。 你看 经历不好的。 你看英文当中这个 through 这个单词啊，它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种很要咬紧牙关，要扛过什么事情， 是、啊、是， 历经风雨， 对 呀、啊，就是很麻烦、很艰辛的度过，叫 through 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 它不是说啊一条大道你就走吧。啊，一马平川的你就走吧，他不是，就好像一个人在过森林一样。哎呀，完了，枪林弹雨，在枪林弹雨当中穿梭， 对， 旁边又是什么洪水猛兽，但是你还得杀出一条血路， 对， 就是 through 的这种感觉。 对，他后边呢，他说啊 ，We have seen the beauty of America's soul， 他翻成了我们看到了美利坚美丽的灵魂，这么翻没有问题哈，但是有一个点哈，在之前我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呢，应该讲过这个 see， 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这个 witness。我们在英翻汉的时候呢，一般会把这个 see 或者 witness 给它删掉，因为呢，这个 see 和 witness 呢，它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指的本意，说看到了、见证了。你把这个词删掉之后，就说，这个也就是说，美国展示了什么样的灵魂？就说，就我们会把前面删掉。啊，比如说啊，我们说2008年北京举办了成功的奥运会，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比如说2008可以做主语，对吧 ？2008 saw 或者 witnessed， 对吧 ？A successful Olympics in Beijing， 对， 对吧？ 对， 还有也可以用北京做主语 ，Beijing witnessed a successful Olympics。In 2008， 对，这个之前我们的课上也提及过，这是一种呢拟人的方式。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英翻汉的时候呢，这个 see 和 witness 就删掉就好了。 哦， 哎，删掉了之后你就解放了，对不对？ 那我们这儿把看见删掉？ 对，那你就直接翻了什么？但是什么，在经历啊这么多哎这个逆境不顺，就属于天灾人祸的时候，怎么样呢？好，美国展现了。什么样的灵魂？ 哦，和他钢铁的脊梁。 哎，对对对对对， 就不用我们看见，而是他自身展现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嗯， 哎，很好， 是吧？ 哎，老师这么一说，哎、感觉豁然开朗啊。 对， 好 ，The beauty of American soul and the steel in American spine， 这个比喻也比喻的挺好的， 很漂亮，很漂亮。 钢铁脊梁跟汉语的比喻方式差不多， 对，应该是钢铁般的。脊梁，哎，打个斑哈，我觉得会更漂亮哈。钢铁般的脊梁。 好，那继续往下看 ，each test 每一次考验 has 来了。刚才老师讲到过这个词 forged， 你看刚才是 forge ahead， 对不对？都跟那 go forward 一样啊，推动向前呐、啊。has forged new American heroes， 锻造出了新的美国英雄 ，to remind us who we are。都在提醒着我们是谁 ，and show us what we can be， 我们能成为谁？ 嗯，哎，这个句子我觉得英文啊太简单了，反而是有时候最难翻的，好，是不是、嗯？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啊，第一个，那么 forge new American heroes， 哎，这地方的这个 forge， 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呢可能会说，哎，这个 forge 怎么翻呢？其实很好办，我刚才讲了，英翻汉，大家一定记住啊，英翻汉永远是最容易的，怎么办呢？你只要翻不了，就把它删掉。动词处理隐私 法，哎，把它隐藏起来。你看，你把它隐藏起来之后，就是 each test has 怎么着了 new heroes， 就每一次考验都什么了新的英雄，都涌现出来了， 哎， 都塑造出了 啊、哦。 类似咱们说的什么逆境出英雄， 出英雄 时势造英雄， 对 对，那个造和锻造，看到没有？这不是。 完全是一致的、 哎、完全相通的。 你看这个 forge、 啊、哎，时势造英雄，大家明白了吗？ 哎， 那个造 forge， 千万别 make 啊！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 forge 原来用在这里，它是造、塑造、锻造、炼造， 对对、 啊、的意思。 对、 嗯，然后呢，这个特朗普在这次自文当中啊，一开始啊，就是讲了很多这种英雄的人物和英雄的个例， 对对对， 并且把他们邀请到了现场，然后呢，讲到他们的事例的时候，全场起立为他们鼓掌。 是， 你比如说他说到了哈，民间志愿团队卡真海军驾驶着渔船冲向飓风席卷后的火灾，这个受灾现场来营救伤员。 是 啊，有陌生人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乡声当中相互庇护。 对，对，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一个海岸的警卫队的一位女士，海军军士吧。 对 啊，她呢是在哈维飓风期间呢， 乘坐一架最先抵达现场的直升机，经历18小时的狂风骤雨以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深水当中挽救出40多条生命。 对对 对, 对、 啊、这些都是英雄啊，还包括像消防队员啊，也是迎着重重的困难吧，在大火当中呢营救了加州夏令营的60名儿童。 对， 他把这些的事迹挨个陈述以后，然后这些受表彰的人们也在现场，大家站起来为他们鼓掌。 对对、啊、 这个事例呢、我们就略过。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举了这些例子以后，特朗普说 Tonight 今晚 I call upon all of us 我呼吁所有的人大家 To set aside our differences抛开分歧，干嘛 ？To seek out common ground， 来寻求共同点。 嗯，好，这个晶晶读的声情并茂哈。来看第一个点啊 ，set aside our differences。如果学口译的同学呢，应该经常见到啊这个表达 ，set aside differences， 就是什么说，我们要搁置分歧。 嗯， 对吧？然后呢，什么？咱们就是说求同 存异， 存异就是这个。求同存异，而且大家发现特朗普在这个引用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又押头韵了，看到没有 ？S 开头的 ，set aside differences and seek out common ground，S 开头的 ，S 打头， 大家记住了没有？就比如说求同，你可以先倒过来，就是我们要是按这个字面翻啊，求同存异，求那就是 seek， 或者说再加一个 seek out， 两个是一样的 ，seek out。Common ground， 这叫求同。存异呢，就把那个差异啊、分歧啊，先放一边 ，set aside differences。这个表达呢，在我们外交部的，就是原来的我的同事啊，我在有一次听他同传的时候呢，他也是用到这个，就是我们外交部也是经常用的，押头韵很漂亮。 哦，求同存异，那咱们就以后就能怎么说了？ 对、啊、对 ，seek out common ground， set aside our differences。 对， 哎呀，真棒，求同存异。 是 ，and to summon the unity， 这个是什么呢？要召唤 unity， 叫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We need to deliver for the people we were elected to serve。翻译是说呢，去建构一个我们需要为人民建立的共同体，这才是关键。 嗯，对，这个地方他翻的呢就有点太这个欧化了，是吧？读起来就有点感觉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接地气的一个表达。我们来看他英文啊 ，and to summon the unit we need， 就是我们需要要想做后面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好精诚团结。 哎呀， 你中文一定要有四个字展示这种语气，我们要精诚团结 ，summon 就不要了，因为动词处理。 隐词法， 对，给大家再大点声。 隐词法， 对对对，哎，动词处理隐词法，我们把这个动词隐藏起来之后，什么？我们要精诚团结来做某事。 嗯， 这样的话是不是英文就很中文就很漂亮了？ 非常漂亮， 对吧？哎，当然它本来什么意思呢 ？Summon 就是什么号召，对吧？ 召唤， 号召，哎，对，召唤人们的团结，那就是让人们要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对。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英文的时候还挺纳闷的，什么叫召唤共同体啊，这什么意思？哎，不就是让大家都团结起来吗？ 对对对对， 精诚团结起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一起来，对吧，做一个事情，哎，叫精诚团结，哎，众志成城的意思。 哎呀，真棒啊 ,summon unity, we need, 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精诚团结。 对，来干嘛呢？来deliver for the people， 哎，咱们很多人呢不知道，哎，这个 deliver 不是 送吗？ 哎，配送吗？ 配送吗？ 对对对，咱们经常说这个 express delivery 快递哈，这个地方的 deliver 什么意思呢？它等于 provide for the people， 因为 deliver 除了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快递啊之外，它很多时候还表示什么呀？提供的意思，提供，比如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 ，deliver a better life to the people， 这是一个表达 ，deliver a better life to the people， 就是让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包括外交部的很多的官方译文当中都有的。 嗯、 deliver a better life to the people 是 deliv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嗯， 就是给某人提供什么东西，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让老百姓过上 更加 好日子。 哎，没错没错，好日子。哎呦，晶晶这个太 好 了。好 日子， 对，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哎，那谁唱的这个歌？好日子， 对， 忘了谁唱的了哈。反正是过上好日子，对不对？ 而且 deliver 他也有那个把我们要的东西都送到您那儿去。 没错，哎，没错没错，就把更好的生活送到老百姓那里去 手中。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deliver 也有个为某人提供和这个为某人就是 服务的意思， 服务的意思。 哎，这相当于什么？为老百姓服务啊 ，deliver for the people， 就给老百姓服好物，就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意思。 谋福利， 哎， 打造一个好生活。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翻成什么？为人民谋福利。 为人民谋福利， 哎，这没有问题的啊 ！Deliver for the people， 为人民 谋 福利。 哎呀，太棒了！ 对对对， 前面有京城团结，这里又是为人民谋福利。 对对对，那么这个 deliver 呢？其实在这个原来啊，联合国的前秘书长潘基文在这个当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呢，他经常说 ：“We are here to deliver. This is not an empty talk, shop. This is not an empty talk shop.”什么意思呢？说 We are here to deliver， 什么意思啊？我们来这里是需要 做实事的。 哎，很好，要做实事的。我们不是来什么 ？This is not an empty talk shop， 来说空话的。 哎，没错，我们这里不是来空谈的，我们是来什么？来做实事的。 嗯，为人民谋福利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会议呢，要最终要谈一个东西，要 deliver 一个东西给大家，对吧？ 哎 哎，要做实事儿， 我们要传送一个东西出来。 哎，其实还有一个中文的表达叫什么？务实和务虚。我们此次开会不是务虚，是务实的。 哎， 对，是不是？ 妙，极妙哈、 哎啊。对。 然后我们来跨越到最后的两句话。So let's begin tonight by recognizing that the state of our union is strong because our people are strong.所以今晚呢，让我们首先来认可啊，我们的 union， 我们的 state 联邦呢依然坚强啊，因为我们的人民依然坚强。 对，这个呢，首先啊，就是let us begin by doing something， 这个词组或者叫句式啊，大家要记住。比如说，首先我要干嘛？比如说 ，let me begin by thanking somebody。首先我要感谢谁？ 嗯 啊，除了这个 let me begin， 也可以说 let me start by doing something， 这是口语的常用的句式。Let me start by doing something。如果还想拽的话，也可以 let me commence by doing something。Commence， C O M M E N C E。哎 ，let me commence by doing something。也有人那么用啊，就是印度人喜欢用，他喜欢用大词。Let me commence by doing something。那么以此类推呢，最后我要感谢大家怎么怎么样 Let me 最后 conclude Let me finish、 嗯 哎、Let me finish by doing something Let me conclude by doing something、 哦 哎、对对对，就是构成一个句式、 哦、把开始结束换一下，让我以什么什么开始、 哎、 让我以什么什么结束，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地方呢，晶晶你刚才也给大家读了哈，比如说、The state of our union is strong because our people are strong。 哎，这句话呢我们你马上就应该想到整个中国话里边经常说什么，少年强 则中国强， 对，则中国强啊，少年强则国强，就说 our country 或者 our nation will be strong whenOur young people are strong、 哎、 对对，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大家就借用这个，对，稍微改一个词儿就好了， 还真是一语挺对应的 对对对对对，很简单同学们啊，很简单。 State of our union strong because our people are strong，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国家元首的话也用的是这么简单的语言， 对对对、 啊、小学生都能听懂 是不是对。 好， And together 我们将一起呢， We're building a safe, strong and proud America， 一个安全强大而且骄傲的美国。你看这里又是有头韵了， Safe, strongSafe, strong, and proud America。 嗯，好，虽然三个很简单的形容词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排序特点？有没有注意到？ 嗯、 看一下啊，字母少的在前，看到没有 ？Safe， 只有四个字母。 嗯 ，Strong， 自己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好 ，Proud。 一二三四五。 两个都是五个对吧？哎，你说老师都是五个的时候怎么办呢？都是五个的时候呢，他又要兼顾什么呀？押头韵。 哎， 两个 S 的要放在一起， 一定要放在一块。 哎，对对， 好 ，safe strong， 哎，没错没错 ，safe strong and proud America。 对不对？ 嗯， 哎，读起来就朗朗上口了，是不是？ 对 ，build 啊、哎，怎么怎么样，建设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国家？ 对，对，对，对。 哎，就这样的、嗯、，safe strong 啊，这 strong 还一二三四五六，还是六个字，六个字，但是他们是要跟少 押头韵， 少的字，短的在前面， 对 ，safe 在前 ，strong 在后， 是， 然后再加上 proud。 对对对对对、 嗯，啊！你看这一不留神吧，大家听得太认真了，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精讲片段呢，也就到这里了啊。韩老师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儿这个特点，大家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哈，大家对于一篇啊，像领导人的这种演讲致辞啊，一定要这个要虚心去学习，要踏踏实实的就每一个点都要拎出来好好的去揣摩，因为呢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写手啊，在写这篇演讲的时候呢，一定是花费了大量的心思的，每一个措辞绝对都是要反复的去揣摩修改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等闲视之、 哦、 对，第二个，对，第二个一定要跟有经验的老师去学，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揣摩不出来， 对， 对吧？你看有的地方你可能理解不了，理解不那么透彻，比如刚才讲的这个 address 看似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给它外延的话，这个词呢对你来说你是用不上的。 嗯，每次听韩老师的课，我们都感觉一些熟悉的东西啊，突然产生了很多新的关联， 激活了是吧？ 哎，就激活了， 对对对， 一个比较死的状态，然后一下就给激活了。 是， 哎，就要跟有经验的老师学习。每一次我们的高翻课都值得大家听，反复听一个月，因为一个月只有一次课。还是老规矩啊，做好您的笔记。图啊文啊什么的都准备好，然后写下你的听课感受，今天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上来，择优刊登在微信公众号上，供所有的同学一起来学习啊， 对 ，sharing 共同学习。 哎，没错没错。 好，谢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 也谢谢晶晶， 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希望你们都有收获，咱们下次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又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朋友圈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二十七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腊月二十七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一刻